第109集。又过了几个月啊，圣诞节快要来了，我们终于接到了狐狸的请柬，说是房子建好了，婚期定在3日之后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婚礼加乔迁之喜，落款写着狐狸跟和尚的名字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和尚的名字啊，叫做南离。南离，难以离开，想来是和尚自己取的名字，谐音梗也不知道扣不扣钱。我看了那天恰好是圣诞节，急忙跟巫贤禅收拾东西买了票，飞向了狐狸的地盘。我们不过这西方的节日，人间的人类是要过的，所以还是要提前走，不然到时候山清水秀的南判官的地盘，游客多的人挤人。小狐狸叫做狐不悔，是狐族妲己分支中比较厉害的一只，真算起来他得叫妲己一声祖奶奶。听说他是他们部自备第一只九尾狐，名字还是妲己亲自起的。这次婚宴妲己也会跟纣王一起来，我心里自然是十分期待的，谁不想看看当年的脾气火爆被女娲娘娘派下来祸害人间的美人，跟为了美人费尽心力最后火烧露台自尽的纣王呢。妲己完成任务回到了天上，找女娲娘娘大吵了一架，险些弑神，还是纣王及时出现挽救了天界神跟妖仙的关系危机，这等神仙爱情谁不想看看。巫贤禅不想，他闷闷不乐地坐在我身边，一言不发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就差把委屈两个字写在脸上了。我摸了一把他的脸问道，咋了嘛，老公怎么不开心啊？ 圣诞节我都准备好了，给老婆买了圣诞树，还买了小鹿套装，结果现在要来参加这婚礼还要好几天。 我拉过他的手摸了两把，哎呀，等回去再玩圣诞小鹿呗，好不好？和尚跟狐狸寡了几百年了，好不容易结婚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好朋友，总得给点面子吧。 哼哼，那回去以后老婆跟我去车车里玩，圣诞老人迷路学教点 AVI。 我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，喂，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猫猫又垮下小猫劈脸，泪光闪闪。 怎么会呢，老婆？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为了铺垒装委屈的人吗？我是真的委屈。 好好好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回去就玩啊。我堵住了他的嘴，怕他一会儿演得太过，在飞机上哇的一声哭出来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我跟巫贤禅到了南判官的地盘，和尚举着一块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，眉眼温柔地站在那里。他剪短了头发，脱下了僧袍，穿着一身休闲装，看着十分利落。他挥了挥手， 包大人，这边。 我们走向了他，躲在他帽子里的小狐狸咻的一下窜到了我怀里。 小明，你来了。 我揉了他一把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沉了一些，最近吃得很好啊。 尾巴长出来了，现在我可是正经的九尾狐了，给你摸，地毯我也给你织完了，这回回去别忘了拿。 他得意洋洋地给我显摆他的尾巴，一条黑色的猫尾打掉了小狐狸拢着我的尾巴，卷住了我的手腕。巫贤禅在一边没好气地说道， 我自己有尾巴，我老婆不摸你，长毛有什么用，拉粑粑还得沾屁股。 我眼疾手快地按住了他的嘴，对着狐狸跟和尚抱歉地笑了笑，还好这两个人没人愿意跟他计较，妈的越活越回去了，几百岁的猫了，怎么整天争风吃醋口出狂言啊。和尚一向好脾气不计较，只在前面一心带路，小狐狸则是就拉粑粑到底会不会沾屁股上已经跟他打了起来。我无力阻止啊，快走几步赶上了云淡风轻的大师。啊，给他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宅子呀？我凑过去好奇地问道。他却跟我卖起了关子。 明先生一会儿就知道了，稍安勿躁。 走了没几分钟，到了一座山前。和尚随手碰了碰山外环绕着的藤蔓，那藤蔓散去，露出了一个门来。他最后一步做了个手势。 起入。 简陋的门里别有洞天，进去之后是一个向下的阶梯，看不到尽头。 然而走了几步就能知道是障眼法。心思纯净的人走了几步就到了第二层门，打开了门，里面是一个院子，古色古香。院子里架了葡萄架，在架子下面放着一个摇椅，架子两边种满了花。屋子看似不大，进去之后却是内有乾坤。里面原本是另一个院子，鸟语花香，高山流水，长廊两边缀着烛灯，只要一有人进来就会自动亮起。因为要办喜事儿，现在每根柱子都挂着大红丝绸，每间屋子都贴着喜字。我跟巫贤禅不是最先来的，院子里已经吵吵闹闹，人声鼎沸。他引着我走向了客房。 这边不予不悔为明先生和猫大人准备的客房就在我们隔壁，很近。 我拱了拱手，有劳了，我原本想早些来帮帮你们的，没想到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微微笑着不说话，又带着我走回葡萄架旁，随手拉了一根葡萄藤。啊，那个我不，我本想拒绝说我不想吃葡萄，却被眼前的景色迷了眼睛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地府终年黑暗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这里便是繁星点夜，没有光亮的。可现在东边缓缓升起一轮太阳，将温暖又柔和的光辉悉数洒在这温馨的院子里，将每一件东西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。朝阳伴着彩霞，为这地府带来了光亮。他又拉了拉藤蔓，太阳又缓缓地落了下去，换上了一轮冷清皎洁的月亮来。他竟然将这轮回都搬进自己的小家来了，难怪要准备这么久。他对狐狸如此上心，我是十分高兴的。狐狸拥有了地府里独属于自己的太阳，也找到了这天地间他的爱人。 我对南判官的爱随日月交替而增加。 他对着刚打完架灰头土脸追上来的狐狸说道。刚才还跟巫贤禅一阵撕霸的狐狸忽然安静了，扭捏起来。 知道了。 婚礼在圣诞节当天如约举行，狐狸喝了不少葡萄酒，被和尚抱回去了。我则跟巫贤禅一起安顿宾客，听妲己跟纣王秀恩爱。 爱妃要什么，孤都愿意为爱妃弄来。 造出酒池肉林的纣王，酒量其实相当一般，就喝了两口酒就拉着妲己撒娇。传闻中祸国殃民的妲己其实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少女，她轻轻拍着纣王的背，特别耐心地哄道： 臣妾已经有了最想要的东西，大王已经给了。 纣王啪的一下拍了下桌子： 不够，孤这就为爱妃把葡萄架上的葡萄全偷回去。 堂堂一代人间帝王，竟沦落到为老婆薅后代家的葡萄架，人心不古，世态炎凉。我轻声问巫贤禅：你呢？你想给我些什么呀？ 我愿意给你我满腔爱意与灵魂，付出我所有的，跟我即将要拥有的东西。无论什么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通通毫无保留地给你。想给你这山川河流，想给你这星空浩瀚，想给你我滚烫至今无法冷静的热血。老婆，我什么都想给你。 我想给你啊，我这一轮明月。哎，老公，我轻声说道。看着他深情的绿色眼睛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执着于姓明。日月明，他做我的太阳，我做他的月亮，爱意悠久，如太阳陪伴着月亮。 哎，老婆， 在人生喧嚣之中，我们接了个吻，是月亮味儿的。